你好，我是雨木，欢迎收听雨木广播电台，这是第77集。虽然都说多少集，但每一集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，所以读者们想要从哪一集开始听都是 OK 的。这一集来讲一部片，凯文怎么了？外国人那个凯文啊，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， 是2011年的片子，是一个英国片，一个妈妈为她的儿子承受一切。这部英国剧情片描述一名独居的妈妈，她一个人住，她的房子被泼了红色的油漆，被人家泼油漆哦，红色的，出门呢躲躲藏藏。他有亮眼的工作履历，但他将就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就好。这些被周遭排挤的处境，全因为两年前他的青少年儿子在学校犯下重大刑案，剧烈的社会谴责毁掉他的主管级工作和中产阶级家庭。可是他没有改名，也没有搬家，所有直接间接的伤害他概括承受，并且定期前往监狱探视他的儿子，因为他愿意等待，等待适当的时机由他儿子亲口说明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。这部英国电影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改编自作家 Leonie Shriver 他的同名小说。听这名字 Leonie 是男生吗？这边特别说明一下，他是一个女作家，只是他的笔名在写作的时候是用男生的名字。他的同名小说，也就是小说名字，也叫做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， 拍成电影，由英国我自己非常尊敬敬爱怎么形容，我很喜欢她的作品，是个女导演 Lynn Ramsey、 Tilda Swinton 和 Ezra Miller 领衔主演，妈妈还有儿子，透过故事里的母子关系传达一个女人养育孩子所承受的心理压力，尤其养育具有毁灭性格的孩子承受的压力更是无法想象。也许有人相信再怎么大的那种压力也应该要想办法去想办法吗？话是没错，再怎么大的压力也要想办法，只不过在这里呢，片名跟书名都是我们需要谈一谈凯文怎么了，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， 当情况严重到不可收拾，想办法不是那么重要了，而是好好的理一理到底怎么了。如同电影故事故意以一种错乱的顺序来描述这个剧情，而且避开所有暴力画面，目的就是想要描绘给我们知道那种崩溃的那种破碎的感受。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言之有物，情感强烈，是一部重量级的亲子关系电影。当然一如往常的看了电影之后的一些感触啊，这部凯文怎么了感触特别强烈。当时当年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写下，就是2011年左右啦。对啊，觉得那时候不太适合去写这部片的观后感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啊，就是一个感觉而已。某些事情在某一刻自己会知道自己做不来，甚至觉得自己不应该去做。但是今年为什么又可以了呢？这说起来有点心虚啊，但是确实是这个原因啊。有时候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对的时候嘛，一直犹豫该不该适不适合， 这辈子恐怕就这样犹豫掉了，大概也许可能应该这种脉络。女主角怀着她的孩子，我在她身上看到一样的脉络。除此之外，这个故事的说法注重感触轻事实，那些感触比剧情更值得分享。第一个感触，情感世界里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负担，职业妇女，中产阶级，因为骗子故事说得非常的老练，女主角的身份细节稍稍带过去带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太细节哦，就是带一下就会明白了。他的人生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就像是他有他自己的 to-do list， 还有他的代办清单这样。养儿育女在这个清单上面并不是第一顺位，但是如果有了，他也不会排斥孩子。在他的小孩出生的时候，他脸上或多或少有点迷惘，然后他会尽力去扮演好他该扮演的角色。换句话说，他觉得他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当妈妈。然而谁又知道什么时候才叫做准备好了呢？直到发生的时候，那就坦然面对发生。在我看来，这不是太大的问题，可是有隐忧。如果后来没事就没事，万一后来有事的话，压力会特别大。怎么个特别大呢？你看，果然吧，我就说我自己没有准备好吧。那后来就这样子哦，这种一语成谶的压力啊，在生活中很常见。看见性格轮廓比较能够站在他的立场，体会他的感受，就是像上一段描述他这个妈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嘛。有这一层了解，就比较能够体会他的感受，的确相当复杂。女主角的家庭出事了，儿子在爸爸面前很听话，却在妈妈面前耍叛逆，那个落差哦，那种反差，任何你能想到的差距都 you name it 都可以，这就是对爸爸跟对妈妈的反应差很多。儿子就是不听妈妈的话，妈妈因此感受到所谓的差别待遇，新的压力就跟着来了。他跟他先生说这个事情，他先生，我没有看到啊，有吗？有吗？我没有看到。他很用力的，很努力，很用力的跟他先生说，仿佛自己这么大一个人的跟孩子在计较。那他不要讲好了。不讲心里面不是滋味啊。我就觉得无论是谁走到这样的路口，我相信那种感觉是非常无助的。那个东西全世界只有自己看得到，那想说给别人听别人就看不到。这种局面就变成相不相信了嘛。偏偏讲的事情又是跟孩子有关，都要怎么个从哪里难齁、哦。感觉到那难啊，难，无助让人难受啊，却勉强还算是可以适应的难受啊。相对于年轻气盛，成年人比较能够麻痹自己的难受嘛。说不定因为心灵成长啊，基础代谢率也下降了，所以整个人比较麻痹嘛。不管怎么样啊，那位妈妈可以扛着，据那个电影里的妈妈。可以扛着差别待遇继续过日子，用扛哦。我觉得不仅成熟啊，它其中的因素也包括母性嘛，包括家和万事兴嘛，甜蜜的复合，甚至没有办法也要想办法看开一点嘛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我相信情感世界里面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负担，那不是动辄就可以翻出来跟人讨公道啊。我付出多少，我承受多少，怎么样？没有办法动不动就拿出来讲的，需要内化。而这一点，我们东方人是蛮厉害的、啊。只是放在妈妈这样的角色扮演，其实东西方 没有谁比较厉害，能做妈妈、做母亲所承受的，它是相同的，东西方的相同的。再来一个感触，叫做相信一个人。相信一个人，这要怎么说呢？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里面这部片里面的爸爸，他是怎么样的 talk about Kevin， 谈一谈他的孩子的文章有附录预告片，读者可以自行浏览了。预告片里面描绘的这个爸爸怎么样谈一谈自己的孩子，差不多跟预告片里面讲的差不多。就我假设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，看预告片会有感觉的。什么段子？那就蛮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嘛，就孩子嘛，难免有时候会打闹玩耍一下嘛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。其实还蛮典型的男人的回答哈。那我自己是男生啊，我有时候要平反一下，不过我承认有时候男生看事情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要这个爸爸，电影里的爸爸，其实他并没有真正坐下来谈一谈，他是某种程度上也觉得事情不严重，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很严重的都没有。妈妈想要谈一谈的东西对爸爸来说太困难了，因为爸爸没有那种视力，也没有那种听力，他看不到你要谈的那个东西啊，他也没有听说。加上他们的儿子也站在他这边，跟爸爸比较亲，对爸爸不会叛逆，爸爸怎么坐下来谈那些看不见听不到的东西耶？然后又来了嘛，就孩子嘛，小孩嘛，我就在想了，如果我是那位爸爸，恐怕也是一样的反应。我的妻子，我的太太，看见儿子是个逆子，哦，唔加囝，哦，这个我不会形容逆子嘛，可是我只看见就是有点孩子气嘛，嬉笑打闹破坏，这是难免会发生嘛。那你说他是忤逆什么的，要我凭空想象吗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有时候相处还真的是需要凭空想象的哦。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说法叫做相信啊，试着相信自己的家人有看见自己没看见的东西，某种感受啊，差别待遇啊，这些东西如果可以眼见为凭，那也无所谓相不相信的。那个谁，海先生嘛，哈，海先生大家知道，听过的啊，说过一句话，该怎么相信一个人呢？所以要相信一个人，要怎么做呢？你只能先相信他。我明白啊，在男人内心世界里面，所谓的相不相信哦，那个机制啊，往往是透过某种条件啊，就拿出证据啊，讲事情要讲一个说法啊，云云而这种比较讲理的那种东西啊。可是女人不是这样沟通的，这是我的观点啊。你必须要把东西弄得有趣一点，注意它的火候，而且添加八茶匙的耐性。如果你等到女人跟你开始很讲道理的讲理的时候，我跟你保证，她已经是忍无可忍才会这样了。这不是我与生俱来的，都是后天学来的一种体会，到现在还是做得很不顺。而片子里面的爸爸连做都没有这样做，让我觉得非常可惜，甚至后来酿成大祸，我觉得非常遗憾。换句话说，妈妈真的在那个片子里面，妈妈真的是非常的无助啊，而且她在求助了，就是能够谈一谈嘛，孩子真的有状况，但是爸就是没看到。他的那种没看到也不是故意没看到，所以整个事情是一场遗憾啊，遗憾。得让我们要算是借镜吧，借镜。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的剧情，可是相处要多留意啊，真的要多留意。 再来一个感触是 Kevin 这部片的家庭里面的主角儿子 Kevin 凯文，他是他妈妈的噩梦，也是像我这样写故事的人看来哦，我的角度看来，那种梦寐以求的立体人物啊，Ezra Miller 的演员，他精彩的表演，他的诠释，选角者同样是有眼光 casting 啊，就是非常的有眼光，选得非常好。这是一个题外话了，我一直觉得 casting 这份工作，选角这个工作应该有一个奖啊，就是最佳选角人，最这之类的，在电影大奖里面。无奈这世界一直都不是想象那样嘛，但是题外话了哈。所以这是一个适合的演员，就演了一个非常有立体个性的、层次分明的角色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把 Kevin 放在最后一段，他是整部电影的灵魂，也是我的观后感几个感触里面最想告诉你的内容。中产阶级家庭的，基本上那是没有急迫性经济压力的家庭，这生活是还算可以的哈。Kevin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成长，他从小觉得他眼中的爸妈是假的，假的啊！爸爸工作，哦，下班回家，笑嘻嘻的这样逗他，所以从小就是。他刚学会走路那样的年纪啊，从小就走这样的印象。爸爸下班回来就会笑嘻嘻的这样逗他，什么好像对宠物一样。哎呦，我的小乖乖，今天有没有乖？这样的。妈妈呢，尽心尽力的陪他成长，陪他玩，那些对 Kevin 来说都是没有生命力的，都是假的。那怎么样才是真的呢？在他心中，怎么样叫是真的爸妈？只有在他叛逆的时候、不听话的时候、搞破坏的时候，或者说他小时候喜欢把东西弄脏、弄乱啊、摔啊，就是你知道小孩嘛？啊，不对，不能这样讲，他嘛，不是说小孩都这样啊。而他稍微大一点以后，到青少年的时候，就是恶作剧嘛。他最在乎的人就是他妈妈，于是呢，他特别针对他妈妈，使妈妈生气，恶作剧这样闹，生气归生气，又不能真的出气，但又不能当没事，那妈妈天天都焦躁不安，这就是 Kevin 想要看到的，那样的焦躁不安，那样的焦虑，就像活人啊，这些反应就非常的。真实。当我看见这一层戏剧意涵呢，那不止亲子之间呢，在公寓啊，在办公室啊，乃至于社会啊，甚至国与国、星球就算了啦，那太远了，也太科幻了。即使它可以扩大来看，它可以放在其他地方来看，都是相通的，同样存在有人不择手段做什么，为了吸引注意力。起初局面混沌嘛，但总会有那么水落石出的一刻。我们明白啊，原来这么做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啊。但是我们终究很难明白，为什么要用那些方法来吸引注意力呢？有很多方法嘛，为什么非要这样偏锋啊？所谓的至于吗？有必要做到那样吗？尤其。关系较为疏远者，不是自己的孩子这样说，关系不是那么近的，那也懒得去明白人家心里面在想什么。但这里不一样啊，这里的 Kevin 是儿子啊，天下妈妈都是一样的，一样没有办法就算了啊，他不是路人甲，是自己的小孩，妈妈的关心却被关在门外，小孩不告诉他。但是妈妈依然不离不弃，承受一切。我相信这个反应在妈妈界只是个底妆而已，你知道啊，基本的啊。 Kevin 太过自我了，他的确得到他想要的真实感，世界崩溃了，却不知道他得到的真实感是一个错，直到他万劫不复，才在牢里面，妈妈去看他的时候，在牢里面跟他妈妈说，他自己就 Kevin，本来很坚定，就是要这样对待人。可是，坐牢坐了2年也好了，刚满18岁也好了，Kevin 动摇了。他不太确定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人，他就这样告诉他妈妈。我看到那一段，我觉得，你说这算不算悔过呢？你不确定的，我也不确定的，但只要他妈妈确定就可以了，因为妈妈哦。永远懂得分辨孩子身上那种细微变化，不管是几岁，不管是在客厅、在房间、在街上、在牢里，妈妈就是懂。好，介绍到这边，我的网站是雨木散文故事，雨木散文故事，上网搜寻一下就会看到了。你刚才收听的文章也有刊登在网站上。凯文怎么了？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。2011年的电影，分享了一些观后感。如果你已经在我的网站收听，谢谢你来，也欢迎你有空常回来逛逛，这里一直都会有东西的。谢谢。